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目前北京疾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钱军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肩关节的一些骨科疼痛疾病。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呢，还是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上期节目我们给大家讲到了基本医疗保险待遇中的起付标准、支付比例、最高支付限额的具体含义。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人问，北京市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中门诊和住院报销的待遇是什么呢？2001年啊，北京市建立了门诊统筹和住院统筹相结合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呢，北京市在职职工医院门诊报销比例达到70%，退休人员达到85%以上，社区卫生机构报销比例都是90%，门诊的封顶线为20000元。北京市在职职工住院报销比例在85%以上，退休人员住院报销比例在90%以上，最高可以达99.1%，住院的封顶线为50万元。有人问，北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待遇有什么样的变化？那么2021年1月1号起，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在一个医疗保险年度内发生的门急诊医疗费用最高支付限额由4000元提高到4500元。北京市城乡居民医保和城镇职工医保的参保方式、筹资方式、筹资标准、保障水平都有所不同。职工医保筹资标准由单位和职工双方共同负担，按月缴纳。居民医保筹资标准由政府补助和个人缴费构成，政府补助多，个人出资少，按年度缴纳。职工医保缴费多，享受的待遇也要比居民医保高一些。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再次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骨科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钱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再次欢迎一下钱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记得前两次您跟我们说的这个膝关节疼痛啊，带来的一定的这个，比如说什么样的风险，如何来进行治疗。对于这个肩关节，您也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但是好像很多市民对于肩关节的疼痛，不如对膝关节那么重视。在您的实际的这个诊疗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现象呢？ 对，因为这个比较有意思。我们说，其实我觉得对于所有人都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会对于膝关节更重视呢？因为我不能走，这个问题就会很大，对我生活影响很大。但是我肩膀疼，它不影响我日常的行走，对吧？所以相对来说，对于肩关节疼痛的这个关注度呢，可能会更低一些。但是实际上这个肩关节，从我们身体的构造来讲，它比较有意思。我们笼统把它是一个球窝关节。 球窝关节。 对，这个关节就什么意思呢？我们说在胳膊这个骨它是一个球，到了肩胛骨这里它是一个窝。球窝关节的好处是它的灵活性非常好。比方说我们的膝关节主要是屈伸活动，当然在屈曲状态下可以做一下内外旋的动作。可是肩关节呢，它简直是一个万向关节， 对， 它各角度都可以屈。 是。 那么越是这样灵活的关节呢，要想维持关节的稳定性，就意味着周边需要更多的一些比较细微的一些结构来固定它，来稳定它，才能达到一个既稳定又非常灵活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意味着这些结构如果认为任何一个细微的结构出了问题，都可能会引起这个肩关节的疼痛，最后导致这个生活的一些 一些上这困扰。 嗯，所以钱教授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比如说老百姓啊经常说的一些词可能不太准确， 嗯， 比如说他说到这个肩膀疼啊， 嗯， 他会说两个词， 嗯， 一个叫肩周炎啊， 嗯， 肩周围的那个炎症， 嗯， 还有一个人就是读白称叫肩轴哈， 啊， 认为是一个刚才您提到的说这个能180度的旋转，说我们这肯定是个轴啊，肩轴炎， 啊， 我觉得这两个词都特别有意思啊， 嗯， 这个到底哪个更准确一些呢？ 其实这个肩关节疼痛， 啊， 刚才说到了，因为它肩关节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比较细微的结构， 嗯， 这结构出问题都可能会引起关节的疼痛， 嗯， 我们会关心两个，一个是疼痛，一个是活动障碍， 嗯， 那么笼统的来说，以前大家都认为这个肩关节疼、肩膀疼都属于叫肩周炎，其实它不是这样的， 嗯，啊， 它里面非常非常的复杂啊。那么刚才说到的肩轴炎 啊，像轴一样的， 这个，对这个呢，它可能我的理解 啊， 啊， 它可能更多的是觉得它这个为什么它会把它归到为肩轴炎呢？ 嗯， 它通常会觉得这个关节的这个轴出问题，它是表现为这种活动的障碍， 活动受限， 对，他觉得某些小动活动有问题， 嗯， 那你看我这个轴卡住了或者出什么问题了， 嗯， 如果是他跟你说他觉得他得了肩周炎呢， 嗯， 更多的可能是这种疼痛为主， 嗯， 因为肩周炎给人的疼痛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嗯， 尤其是静息痛，晚上睡觉越安静越疼， 嗯， 睡觉会被疼醒， 没有，所以疼痛和活动受限也是这个肩关节常见的两个症状，是吧？ 这个是对最常见的两个症状， 嗯， 一个是疼痛，一个是活动受限。 嗯，您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光咱们比如讲疼痛啊，这还疼痛的特点还不太一样， 嗯，对， 有的时候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晚上睡觉的时候， 嗯， 越安静的时候越疼， 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是因为我们注意力分散了吗？ 它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因素，其实总体来说， 嗯， 为什么在晚上会疼得更明显一些呢？是跟我们身体的这个神经系统的这个调节有关，到晚上安静的环境下， 嗯， 那么身体的这个敏感性它会提高， 嗯， 比方说我们在白天的时候它背景噪音会下降， 嗯， 你的注意力会更加集中，白天的时候我们看电视可能把音量调到20可能听得不太清楚，晚上调到10都听得很清楚， 嗯 啊，这是一个方第二个呢，就是在我们说这个你刚才讲到，我们说到就当你身体啊在夜间的时候，它的迷走神经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兴奋的， 嗯， 这个时候它对于整体的这种自我的这种感受能力会比较强，那么嗯，对于病人来说他会通常会感到这个疼痛更明显，还有呢这种疼痛呢，夜间疼痛呢，就是因为我们这种夜间疼往往是肩周炎的特点， 嗯， 确实是肩周炎的特点，那么它关节内往往会有积液，会有炎症反应， 嗯， 这种炎症反应不会随着你关节的活动而改变， 嗯， 它不动也疼，那么有的时候呢，由于它里面有炎症有反应，所以由当晚睡觉时它往上一个侧身一压， 嗯， 它会觉得哎呀一下会被疼醒，这个它会比较明显， 嗯，说到这个疼痛啊，很多人对于肩膀的疼痛、肩周炎的疼痛都会有一些自己的， 嗯， 比如说可能就是这两天啊， 嗯， 这个比如说夏天了，我开窗户睡觉， 嗯， 甚至于我开空调睡觉， 嗯， 导致受凉导致的这种疼痛啊， 嗯， 啊，然后有很多的生活经验说我贴两副膏药啊怎么样就好了， 嗯， 这种疼痛是不是在您的眼里边都算是比较轻的，或者说不需要怎么治疗的才会就好一些， 嗯？也不一定 啊， 因为确实这种所谓的这个吹空调或者怎么样的着凉， 嗯， 它只是一个诱因。局部的温度的变化，那么使得这个身体都不能马上这个适应这个变化，那么它引起这个疼痛呢，有的时候也是这个关节里面会有些渗出，会有些液体， 嗯， 这也对于大部分人来讲它很快能够自我吸收和消散，但是对于有一部分人来讲它可能会逐渐的转入到一个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一个不可逆的一个恶化的方向的一个过程来进展， 啊， 那么最后它可能会引起一系列的症状，甚至于最后真的会出现一些比较迁延的一些改变也有， 那这种就是得引起我们重视，就是开空调一定得小心啊，夏天的时候是吧， 嗯，对，它是一个，有的时候它会是一个诱发因素、 啊， 大部分情况下没问题， 嗯，什么样的情况应该引起我们警觉呢，就是除了这个疼痛之外什么样情况应该去医院好好查查，做个系统检查， 它这个说起来比较麻烦一些， 嗯， 因为我们说这个肩关节的疼痛我们通常也会这样来区分， 嗯， 第一这个疼痛是不是有没有静息痛，不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疼， 嗯 啊，因为我们说这个肩膀疼肩关节疼不见得一定是肩关节自己的病变，还有很大的一大类病，比如说颈椎病， 嗯， 它也可以引起肩膀疼 啊，这颈椎病也会 啊，对，颈椎病也可以引起肩膀疼， 嗯， 啊，还有一些很多很多别的一些疾病其实也都可以引起肩关节的一些疼痛， 嗯， 但我们就关注这个肩关节自身来讲，那么如果它只是在活动的时候疼痛， 不活动不疼痛， 嗯， 那么我还要看这个头痛疼活动的疼痛是不是有方向性， 嗯， 因为你在不同角度的活动，它牵涉到的这些肩关节的结构略微有点差别， 哦， 那么它会给我们一些提示，如果它在某些假设它的疼痛有某后明确的方向性， 嗯， 那么我们还会再做一些体格检查， 嗯， 来帮助我们来判断是不是真的它这些相关的结构可能会有问题。啊，还是说他的疼痛没有方向性？ 嗯， 如果他的疼痛没有方向，我们还要关心他什么呢？他这疼痛如果疼痛没有方向性，对吧？这个不动也疼， 嗯， 动也疼，动的时候什么怎么动他都疼， 嗯。 那我们还要关心什么呢？关心他这个动活动，因为他疼一定疼会出现活动受限的情况。那这种活动受限是不是活动受限有没有方向性？ 嗯， 还有主动的活动和被动活动有没有差别？ 哦， 有的人很有意思 啊， 比方说。他说他肩关节疼， 嗯， 他动不了，他抬不起来。我们让他抬不起来， 嗯， 我们帮他抬能抬起来， 嗯，就是您扶着他胳膊能抬起来， 对 是吧？ 这个我会跟病人说，我说这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呢？嗯，我说首先你这个应该不是一个肩周炎，为什么呢？ 嗯， 我们笼统的肩周炎来讲，我们理解的是关节内的这个炎症粘连导致的关节的疼痛活动受限， 嗯， 那么如果是一个关节的炎症的反应，一个粘连的话， 嗯， 我说。你自己抬不起来，我帮你抬， 嗯， 也抬不起来， 也抬不起来啊。 对，因为它是粘连嘛， 哦， 对吧？这个很好理解。 嗯， 一辆汽车，这个轴如果锈了， 嗯， 它自己加油它不走， 嗯， 你推着它 也 不 走， 也 不 走，它也不走， 嗯， 对吧？但是如果说，哎，我们确实在查体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哎发现它自己抬不起来， 嗯， 我们帮它抬，它也抬不起来，一抬它疼得很厉害， 嗯， 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假设是一个粘连的话，它应该是没有太多的方向性的。 嗯， 我往前抬它也不行，往后抬它也不行，往上， 嗯， 往往哪个方向都不行，对吧？但是刚才讲到的，它自己它抬不起来，我们帮它抬，能抬起来。 嗯， 那么首先代表的这个关节应该没有什么太严重的粘连。 嗯， 对吧？倒过来说，它一定是什么呢？这辆车推着能走， 嗯， 自己不走。一定是这个动力传动系统有问题， 嗯， 对吧？那么对于关节来讲，通常就是它周边的一些相关的什么肌腱啊、韧带啊， 嗯， 这方面的结构出了问题了，导致它会出现这种自己动不了，我们帮它动没问题的这种情况。 嗯嗯，所以这得您看，您这一说，这查体这个非常复杂哈，就是， 嗯，对肩关节查体很复杂的， 对吧？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这个沟通，因为可能病人对于自己的只知道疼和受限， 嗯， 他没有想的，比如什么这样的细致的这样的问题， 对对对， 这就需要医生的这种经验在里 面。但是我们确实作为。这个广大的听众，我们自己可以有自己有一个简单的判断。 嗯， 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你是不是不动也疼， 嗯， 还是因为不动也疼，还有可能会有别的问题。对于老年人来讲， 嗯， 什么比方说你动不动它都疼， 嗯， 还有可能是一些什么呢？少见性，比方说一些骨肿瘤， 嗯， 它也可以啊，对吧？它持续性的疼痛，对不对？那么如果只是在活动的时候疼，不动不疼， 嗯， 那么好了，首先这个问题就相对简单一些了。它大部分情况下问题出在关节自身， 哦， 对吧？当然也有可能是关节的一些什么炎症粘连渗出， 嗯， 也有可能是关节一些动力装置或者肌腱韧带结构有问题。 嗯， 那么我们下一步来判断这种疼痛是不是跟活动相关的时候是不是有方向性？ 嗯， 主动和被动活动有没有差别？这个可以大致的帮助我们判断一些大体的方向。 大体的方向。 嗯， 最后，比如说这种肩关节的疼痛哈， 嗯， 这个通过影像学是能够辅助呢，还是通过影像学能够确诊呢？ 嗯。肩关节的查体本身，客观来说，它是非常复杂的查体，但是这个查体很少有非常确切的诊断的意义。 嗯， 就说我做某一个查体动作，这个动作如果是阳性，它一定是这样；如果它是阴性，它一定不是这样。它这个不，它的准确率和敏感性还是不是百分之百的。倒过来说，肩关节的还有一个，现在大家对肩关节认识越来越这个透彻或者越来越深入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核磁共振的发展， 核磁共振是吧？ 对， 嗯， 核磁共振的发展，这个影像学它非常非常的好，它几乎可以把关节内各种各样细微的结构都看得一清二楚。 嗯，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我们会根据病人的自己的描述的症状，结合查体，然后用影像学用这个核磁来佐证它。 嗯，就是 那么可以获得术前，假设要做手术， 嗯， 我们可以获得一个比较明确的诊断，不管是手术还是保守治疗。 嗯， 保守治疗的话，我们说。阴性结果也是结果， 也是结果。 对， 嗯， 所以对于核磁共振来讲，有的病人说：“哎呀，大夫，我觉得照个 X 光片不就行了吗？ 为什么要非得一层一层扫呢？” 对对对对，不是那么回事情。 嗯， 哪怕 最后做的核磁共振的结果说你没有什么损伤，没有什么损伤，这个阴性结果其实也是对于我们诊断和治疗有非常重要的这个指导意义的。 嗯，哎，说到这儿的时候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好像您上回原来讲过，就膝关节我们一般照个 X 光就可以了，肩关节就要就照核磁。 膝关节是这样，膝关节就是如果它在骨关在 X 光片上，就非常明确的提示了它有比较确切的关节的蜕变和磨损，那么对于骨关节炎来讲，你是不是再做核磁意义就不是很大。 嗯， 但是呢，膝关节的核磁，我们刚才讲到的关节镜其实不是主要用来治疗骨关节炎， 对，照 对，它主要是用来治疗别的一些关节内的一些结构的损伤的，像什么半月板的损伤啊、韧带的损伤这方面疾病。这些疾病呢，那么对于它通常是运动，或者高能量损伤啊。这种情况来讲，其实它都整体它治疗人群是更年轻化的，这些人群磁共振是不可缺少的， 那一定得照核磁共振哈， 不可缺少的。 但是这个肩关节是核磁共振是能够很有效的来佐证对于这个肩关节的这个判断，是吧？ 对，我们可以这么说，对于这个肩关节的这个病变来讲，不管年轻的还是年老的，这个磁共振在我看来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个检查。那么对于膝关节来说，如果他是一个比较偏年老的病人，我们基本上认为他是一个骨关节炎的话，那么有的时候他的核磁共振就不再是必须的了。对于年轻的病人来讲，那么大部分年轻的病人他的膝关节的疼痛或者他的症状在 X 光片上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的。因为 X 光片是到比较晚期才会有变化，所以对于这些病人来讲，其实它的核磁共振也是非常重要的。 核磁共振可能更敏感一些，而且它扫得更细一些，是吧？看得更好一些。那肩关节您刚才提到了说，比如说体格检查就非常的这个系统了，而且很细，然后再加上这个核磁共振，基本上是不是这个肩关节的这个诊断就比较明确了？ 大部分情况下会，对，会比较明确。 那什么样的情况之下要做这种手术的来治疗呢？现在目前从您的这实际门诊的过程当中，包括手术的指征上来看，哪类的病人比较多呢？ 两大类。一类就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运动或者外伤导致的关节的某些重要的结构受损了。这个是可能需要通过做手术来修复它的。比方说我们老百姓听的比较多的一个叫做肩袖损伤。这个是听的比较多的。那么肩袖是关节里就肩关节里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细小的一个协调运动的一个肌肉的结一个它是好几块肌肉组成的。那么这个损伤会导致胳膊就是抬不起来。 就是抬不起来。 超过90度就抬不起来了。那么这个这种肩袖损伤可能需要做手术， 这是需要把它的肌肉是重新缝合在一起， 需要把肌腱和骨头再重新再缝在一起， 再缝合在一起。 对， 这手术复杂吗？ 反正不算简单， 不算简单。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们这个都是微创的手术嘛，对吧？所以我们可以说隔着皮来做手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们像比方说以前讲过的膝关节的骨关节炎的这种关节镜的，我们清理就是把它打扫，切，这个是相对简单的。现在呢，我呢还是隔着这个皮，我不光是切切，我是把里面重新盖个房子，那这个难度就会增加了。那么还有一类，比方说我们说至于更年，还有些年轻的病人，我们叫盂唇损伤，它也是由于比方说什么游泳啊，或者羽毛球啊，或者做这种投掷运动，或者外伤导致的，可以导致这个。我们刚才讲，我们曾经讲过说，肩关节它的胳膊的骨头是一个球，肩胛骨的骨头是个窝。其实我们照 X 光片可以看，球很大，窝很小。好处是非常灵活，但实际上这个人是构造比较精巧，在这个窝的周边有一圈软骨一样的结构，我们叫盂唇。我会跟病人说，我这就把它理解为甲盂壳的裙边，就好理解了。甲盂壳很小，但有全面就把甲盂壳就把甲盂就能包裹 起来。 对，这个盂唇的结构也是很重要的，它可以让这个我们就增大了这个头和盂的接触面积，稳定性大幅度增加。它又是相对偏软性的结构，可以很好的贴合在这个头的表面，形成关节腔的一个负压结构。那么如果这个盂唇受损，负压结构也丢失了，这个接触面积也变小了，而且会引起绞索。这些病人也是需要通过做手术来治疗的。还有别的什么，还有别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疾病啊，也会需要做一些这个手术。另一类呢，就是还有一类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刚才曾经讲到过的这个肩周炎的病人。肩周炎的病人呢，也确实是他。但是关于肩周炎是不是需要做手术，大家又存在的争议， 很多人说不至于 哈。大家都存在的这个争议，就是因为我们大家知道肩周炎总体来讲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 自己会好 。但是呢，换一个角度来讲，自己好呢过程很痛苦，这个时间会很长。 大约这个如果自己好长呢，能到多长？ 缠得到两年。 两年自己才好， 对对对， 那岂不是两年生活质量很受影响？ 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就是我觉得这个任何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它都是这种适应症，是我个人认为它是在发生变化的。 嗯 啊，在以前你都吃不饱，所以你就有一口饭吃就可以了。现在大家觉得生活质量好了，我不仅吃饱，还要吃好，还要吃得更健康， 嗯， 对吧？道理是一样的。那么膝关节关节置换也是这样的。以前我觉得会严格限制在60周岁，因为你可以这么理解啊。我作为一个骨科大夫，如果我在50岁的时候给你换了一个关节了， 嗯、 但我预估你，因为越年轻你的活动量越大嘛，我预估可能你到65岁的时候，你关节可能就不行了， 你还要再换。 但是那个时候我再怎么办呢？我就没办法了。 嗯， 所以我就会想算了，你再坚持一 段 时间、 再坚持一段时间。 但是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哪怕你只能50岁给你换了关节，我觉得你能用到75岁没问题。 嗯、 到了75岁，我觉得我再给你换，我还没问题。 嗯。 那你又有这样的需求，对吧？我们生活质量更高，我觉得是可以的。 嗯、 对于肩关节、肩周炎，我觉得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现在假设，我想不同的病人会有不同的选择啊。有的人他就愿意说，我就害怕做手术， 嗯， 对不对？反正自己能好， 嗯， 对吧？虽然也有少数的病人自己也好不了啊，有这样的 有少数的， 对，有少数好不了，但是我愿意。90%以上的几率自己能好、 嗯嗯、 疼两年我就疼两年吧、 嗯、 也许我运气好我不用疼两年，对吧？可能疼一年、 嗯、 对吧？他不同的别人想象，也有的人说我不行、 嗯、 我不希望我的生活质量这么低。那么倒过来说，确实这种明显的关节的这种粘连、 嗯、 这种炎症反应，我们也可以通过关节镜的手术的方法来进行清理松解、 嗯、 然后降低炎症反应的，让它更快的进行功能锻炼。 这个关节镜的手术相对来说是不是容易一些，就是清理的这些 啊、这个就会比刚才讲到的第一类的要重建的手术 要简 单 一 些、嗯、 简单 一 些、啊、 对， 对， 对， 对。 所以这个可能跟很多的患者他自身愿望自身意愿，你是需要积极一些 对 还是需要保守一些， 对 很大关系啊。咱说个题外话，就是很多的患者去跟医生聊天的时候、 嗯、 心里边可能压力都比较大哈、 嗯、 对于医生给的这种，比如说您可能也是非常客观的给两种不同的选择、 嗯、 你自己来决定、 嗯嗯、对， 很多患者会自己也不知道无从下手啊、 嗯、 不知道该怎么选、 嗯、 您在实际的这诊疗过程当中，对，当然 我在实际诊疗过程中我通常很少会给病人有倾向性的意见、 啊、 我会把这个各自类别给他讲， 嗯， 我并不需要他马上做决定， 嗯， 因为每个人自己做出决定他总是会有自己的道理，他可能不光要考虑自己的因素、 嗯、 还要考虑自己家庭啊各方面亲友的大家的意见，综合起来考虑、 嗯、 所以我都跟说你可以回去想两个星期、 嗯、 或者想三番，这个事情并不是很着急，对吧？你保守治疗，假设你得了个肩周炎， 对、嗯、 有一些疾病我会比较强烈的建议他，比方说我们刚才讲的肩袖损伤、肩袖撕裂、 嗯、 如果出现非常明确的肩袖撕裂，这个保守治疗是好不了的、 嗯、 而且它有一定的时效性，时间太长了这个肌腱回缩了，肌腱变性了，变脂肪化了、 嗯、 再做手术它的难度就会大幅度增加，效果也变差。 嗯， 那么我告诉你说你可以想，你不能想太长时间。 嗯 啊，但是像我们另外像肩周炎这样的疾病，对，反正你保守治疗也是治、 嗯、 你愿意你也没有没治啊，反正你也不要命、 嗯、 对吧、啊、大概率自己能好，你可以慢慢的想、 嗯、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得根据自己的病情哈、 嗯、 自己的这个特性的病情、 嗯、 可能大夫会有一些推荐性的、 嗯、 如果没有推荐性的、 嗯、 就是根据自己家里的情况、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进行选择哈。 对对 对， 对， 所以也没必要说去完全去这个责怪大夫责怪医生，咱们多说两句、 嗯、 因为现在有时候医患矛盾就是、 嗯、 你看这个大夫说的话都模棱两可、 嗯、 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说哪个、 嗯、 这个可能是跟您的病情、嗯、或者包括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治疗效果可能有很大关系。 对对 对， 对，也是我觉得也一个是关键，我觉得医患之间其实我觉得当然现在有很多别的因素、 嗯、 各种因素导致可能有的时候存在这样的一些不和谐，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我会愿意跟你说，没有一个医生不想把自己的病人治得最好、 嗯、 对吧？所以大家其实最终的这个目的地是一样的、 嗯、 那么如果能够比较很好的互相的沟通，能够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我觉得共同来制定相关的这样治疗的这样的策略、 嗯、 我觉得在各自的角度吧往这个方向去努力、 嗯、 总体来讲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但一定是相对来说最有可能达到的最好的效果。 嗯，所以呢我们医患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非常的关键啊，我们是一个战壕里边的战友。那钱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诊疗过程当中，相信您也听过很多患者肩部出现了一些疾患之后呢可能会练习一些类似爬墙的这样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到底可取不可取呢？ 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 嗯、 就是说我们笼统的来讲，我们爬墙也好、 嗯、 这种主动的功能锻炼对于缓解关节的这个活动范围逐渐增加的活动范围是有好处的、 嗯、 但是这种爬墙动 动作并不是适合每一个病人。 嗯， 有一些病人他的肩关节的构造本身使得他做这种爬墙动作的时候，一方面虽然对于他的关节的这种活动范围改善有帮助， 嗯， 另一方面可能会使得他关节某些结构受损加重。 嗯， 所以这个还是得需要由医生来进行判断。 判断啊，有可能这您练完了之后练坏了。 哎，有这样的，有这样 的， 不同的病人不一样。 哎，所以这得去找专业的大夫来做这个指导。 嗯， 您不能从网上随便看了这样的一个， 不是适合所 有 的人。 哎，那今天也是非常感谢钱军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希望您有机会常来。 好， 嗯， 好，谢谢。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电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